何时才挨完寒酸的身世？ 如何无畏？ 无冷气要靠烂破风扇代替。情在两百尺空间发挥，但愿被逼到下世。要两路安居需要实际。我有野心升职在上位，找生计，谁能避免讲钱？钱也欠缺，钱不可以。我需要新生活为孩子，还天天洗脑听了豪宅广告千次。能鼓舞大志 Money 会一世相依，都卖力照顾老板，故意加班放弃了玩，金睛火眼关注金格，只要美满横财利带哪里算参，我到处兼职放轻叹，有钱不计多与少，财路够多可当老板。讲钱，钱啊钱难道可天赐？看指数飙升，百病能医。说清高，不说钱啊钱可半途公辞。On money， 谁都说愿意。安暖。命运靠你去开始，莫刹那管得太多，现在谁斗胆去管我？建立王国无尽光战大突破，很多人都赞我，也附和，好教我要渡河，务必要想要将要职要多到比那首富更加多。讲钱因有钱我更加得志，我早已爱上数字，财产多多到失去唯一的你。回不到上次，那一天背着面，你逐渐将衫裤落片，难遇见。你说我已变到不可一世，更说你问我亦会感到忌讳，然后我吃不到你手艺，望着大屋过分美丽，更怕我公司出了问题。我有我孤单焦虑到底，谁能避免讲钱？钱啊钱，缺钱不可以。我心重千斤，却为银纸。谁都知，这照妖镜照出虚构真挚。Money难收买谁意 ，money 难收买情意 ，money 难 money。 等我落翻嚟先。吊到上上有啲腳軟，終於腳踏實地，正式歡迎大家嚟到古巨基 I Fever 演唱會09。今天是尾場，據聞尾場的飛是最難撲的，難撲的原因因為大家想看，既然大家想看，今天的聲音應該跟早幾天是不同的。有些開始不捨得，唉，怎都好，一定要好好地做埋今晚。好，首先要同大家介紹一下我哋今次古巨基 I Fever 演唱會有一個特色，呢個特色就係同個三字有關嘅。首先，今次係古巨基喺紅館裏面第三次演唱會。跟住，今次是古巨基咩三級啊 BB 今次是古巨基第一次做三面台的演唱會，還有最重要的一點，今次是 3D 立體演唱會。我印象中香港就未做過㗎啦。不過古 Sir 上身，小三英文題，請問 3D 係乜嘢 ？Three dimension， 呢位先生，你嘅答案係 three dimension， 喺我嘅答案係錯嘅。今晚的答案三 D， 分別有三個 D。第一個 D 就是 High D， 第二個 D 就是 Chow D， 第三個 D 就是嗨啲，嘈啲，今晚玩嘢啲。Yes， yes， 好。仲有順帶一提啊，啱啱我掉到半空咧，我見到好多嘅觀眾朋友經已戴上呢個紅藍嘅 3D 眼鏡，其實係未出嘅嗰啲嘢啊。如果等陣，大家在個畫面上面見到有一副眼鏡不斷咁滾動的話，就代表住馬上戴上眼鏡有立體嘢睇。好，馬上進入我哋演唱會，送上呢一隻年年有今日。